小河，我看到远距离谁的步伐，这种告别是爱上的眼神，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愿看风筝刻画你的样子，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曾经拥有你的名字，我一生不变的你注定在茫茫的城市中，聪明的孩子你的心爱不能容，傻傻的你将心事化进尘缘中，孩子你是造物的恩宠，

着你给我一片片，怕是要的紧要的心 藏心底，

我看着爱情被时间越送越远，慢慢地把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带走，如今后悔也好，心痛也好，还是我对你的思念，谁又知道？是的，当初应该爱你，可是为何我匆匆放弃？我闭上眼睛，假装我可以忘记，留下的眼泪却骗不了自己。错了，当初应该爱你，还来不及说给你听。一路上走来，我不停问自己，原来这一次我真的失去你。 地火照我暖，